六，清净平等觉。 净宗所修行的目标是 清净平等觉。 我们身口意三业要清净，所有言行的造作出不了这三业，要远离错误的行为与一切的污染。 因为思想见解受到污染，所以想法看法都错了。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一门通，一切门通。 所以必须一门深入，二门、三门就失败了。选法门要看自己的根性、智慧、知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 而选对了即无障碍，使生活更美满、更幸福。 佛开这么多法门，就是让我们选择。 如果不会选，佛只教这一个念佛法门，只要相信发愿，一心专念就行了。 我们见到参禅者应当恭敬， 因为法门平等， 须有自知之明，安分守己，恭敬旁人，不可共高自大，自以为是。 否则纵然成功了，也是不会长久的。 祖师说，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所修的都是定，全是修的自信清净心，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切不可自赞毁它，否则心就不清净了。 其结果是念佛不能得一心， 参禅不能得禅定， 学教不能明理， 持戒也不能得定。 定是清净平等心，因定生慧，对一切法自然恭敬， 对自己修学的法门也自然没有自卑感了。 平等觉有四种的解释。 一，平等普觉一切众生。 众生的根性、智慧、能力、修行功夫不平等， 但是这个念佛法门特殊，乃是如来果地上的法门。 一般经论，经为修因治果， 为此法门以果为因，从果地上下手。 这个法门难在难信，若是冷静思维，不难体会到其真实意。真肯念佛，信愿行具足，则与如来果地接近。 而一切菩萨修学到最后，都是用这个法门成佛的。 平等成佛， 这跟释迦牟尼佛平等， 同阿弥陀佛平等， 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平等。 二，以平等法觉悟众生。那平等法是什么呢？ 就是佛讲的这部《无量寿经》。有人问， 初学要有哪一部经学起呢？ 《楞严经》上佛所说， 最初方便， 就是修学的步骤，如小圣到大圣， 由方等到般若、法华、华严。 经典如此之多， 宗派如此之杂， 不知道学哪个法门好， 所以必须要有好老师、善知识的指导啊。 唯独这个法门是平等法，初学也可以修，比选大小圣经论容易得多。况且经论学了之后，未必能够马上派上用场， 而此经学了之后，由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用得上啊。 就如同一本教科书，幼稚园可以用， 博士班也可以用， 故称之为 平等法。 所以介绍此法门与众生绝无误导。 三，平等觉，指如来之正觉。 罗汉为 正觉， 菩萨为 正等正觉， 佛为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有三个阶段并不平等啊。 为此处之平等觉，是指佛心而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平等的，十法界凡圣通通平等， 而唯有真正平等才算成佛。 四，平等觉为极乐世界教主之圣号， 阿弥陀就是平等的意思。阿弥陀佛看到 此时众生成佛的机缘到了，真是稀有难逢的机会啊， 愿意助众生一臂之力。佛的唯一希望就是 希望众生立刻成佛， 此乃佛之度生本愿。机缘到了，他非常欢喜，教导众生成佛之道。我们的神通、道力、福德虽然不如他人， 但是得到这本《无量寿经》则是相同的呀。 根据一个理论、一个方法，修行是一样的，因同果也同。 所以，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则通通与阿弥陀佛一样，也是无量寿，这才是真平等啊。 有一些人误会修念佛法门是小圣，他们说 你们是自了汉，逃避现实，没有慈悲心，认为世界太苦了就赶紧自己躲避起来，而且念佛法门只能度知识水准很低、能力很差的人。 听到这些话，希望不要自卑。佛在经中特别说明， 这个法门不但不是小圣，而且是大圣中之大圣，真实究竟圆满的大圣。 在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是修念佛法门，难道这些菩萨水准低吗？我们今天效法他们大菩萨还算错了吗？自己要有判断的能力啊。 若是看了人家几本书，听了几句闲话，心就动摇了，这就是根性尚未成熟啊。 善财五十三餐，广学多闻，仍然是一心归向净土而不变更自己的本愿。无量寿是本体，是自性，是离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庄严是现象，佛经讲 十法界一正庄严， 现在的新名词则为 宇宙人生。 庄严是现象中极其的美好， 清净平等是用， 无论是自受用 或是他受用， 要守此原则才能够得到自在幸福。 因为自在幸福美满是从清净平等心来的。 世间是不平等不清净，别人对我不平等不清净是外面的事情，不要叫外面的事情扰乱了我的心。佛家说 八风吹不动， 风是外面的境界，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心就动摇了，功夫还是很浅。因之 修行不能得力，还是要搞六道轮回的。 不但世间事不能动心， 就是连佛菩萨也不能动摇我们。 佛这么说你就这么走， 那么说你就那么走， 那么你就被佛玩弄了。佛说了许多法门是对旁人说的， 不是对你说的。 佛并未冤枉人， 而是修行人自己冤枉自己呀。 佛法讲契机，四教经典各有其适合不同程度的人为对象。若是以根性而言， 我们的烦恼重缺智慧，似乎应该是属于下下根呢、啊、 我们读六祖坛经，知道六祖所教的对象是上上根， 但是有一种经典适合于一切高下的程度， 如中国人念的四书，七岁入学读四书，到了胡子白了还是念四书， 而外国则找不到这样的教科书。 佛教其他各宗也均有修学的层次，唯独净土经典适合所有不同的根基。 程度虽然不同，而德义则相同啊。 本理立教，依教修行，从行显理。 教，也就是教学， 或是称教科书， 包括了学习与方法。教学有理论为依据，由于此经有深广理论的基础，佛希望我们 要依照经典的理论与方法修行，而修行的目的是以经典的理论变为我们生活的实践。 无论是何经典，其理论均可证实。本经经题所说， 佛说大圣是教，以无量寿之理体宣众生本具之大经， 也就是指本经诸佛如来所证的理体与境界，亦为我们自性中具足的庄严清净平等觉是行。 而修行的依据即是一句弥陀庄严自心。 前面已经谈过， 庄严是真善美慧， 我们的心是妄心，一天到晚打妄想，亦无善 亦无美。 修行即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修清净心， 同样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修平等心， 还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修觉悟之心。再说真心是用阿弥陀佛名号来修， 而善心美心慧心都是用阿弥陀佛名号修的。 这样殊胜的法门在一切经典内找不到啊。其他经典有 专修清净心者， 有 专修断烦恼者， 而一句阿弥陀佛是一修一切修啊。无量寿是理，表三际一如， 而三际即三世，是指过去、现在、未来。 三际是一，才是无量寿。如果分开了，寿命再长，终有尽的时候。 而我们的心超越了时空，就没有时间的限制了。 涅槃是梵语，其意为 灭妄想、灭烦恼、灭生死轮回， 连十法界也没有了。到此境界，即见到常住法身，一切万法不生不灭。万法就是自体， 而无量寿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 所以说， 涅槃常住之法身本体，以及众生本具之佛性。是心是佛之本心，实际离体也。 见佛是见到本性，禅家说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净宗学者为达到此种境界， 也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以佛菩萨作为老师， 再跟着老师学， 帮助我们明心见性， 一生必定成佛呀。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是本经修行的方法。菩提心是真正觉悟之心， 而心中无妄念即是觉心。 一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念念觉悟，一念相应，一念佛，什么都不想。 除了自己在生活上必须处理者外，其余的一概都不管，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乃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了。 十，正视经文。 一，第一品至第三品为序分，初二品为通序，后一品为别序。 二，第四品至第四十二品为正宗分。 三，第四十三品至四十八品为流通分。 三，正事经义，法会圣众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都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 其名曰尊者焦陈如，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 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集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 本经总共有四十八品， 也可称为四十八篇或四十八章。 全经分三大段，一至三品为序分， 而序文分为通序与别序。 序是介绍经中的内容，前二品是通序。一般经的通序，也就是六种征信，都很简要。本经的经文虽然不长， 而序文却颇长，有大经的架势。 华严法华之序分均甚长。第三品是别序，也就是发起序，说明了此次法会发起的因缘。从第四品至四十二品为正宗分， 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理事因果，乃是全经最重要的部分。 幕后从四十三品至四十八品是流通分，是佛劝我们 自己得到利益之后，要辗转传之于他人，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无量寿经第一品是法会圣众， 第二品是德尊普贤， 此二品是本经序分中之通序。通序主要是讲六成就。 第一，如是二字是性成就。 第二，我闻是闻成就。 第三，一时是时成就。 第四，佛是主讲人，是主成就。 第五，王舍城奇都觉山中是处成就。 第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是众成就。 各经开始先有此信、闻、识、主、处、众六成就，交代得清清楚楚，以征信于后世。大论说， 信为入道出门， 修行正果从信入门， 是出是法都没有例外啊。 学生向老师求学，必须对老师有信仰之心，否则学了也是无益。 而其成就与信心是成正比例呀。 中国古时候讲师承，佛法常讲 师资道合，就是对老师有圆满的信心，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决定有成就，而且往往其成就可能超越老师啊。 学佛更要如此，若是想在这一生能够得到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 首先要建立坚固圆满的信心呐。 如是我闻， 虽然各经均有， 而其意义则有浅深广狭之不同。 本经之如是， 是依本宗建立的理论基础，也就是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如是是心是佛， 是是是心作佛。 偶益大师说， 依实相理， 实相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佛讲 西方极乐世界是事实，不是理想，也不是虚构啊。 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决定不错，此谓之是。心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净宗成佛为何如此之快？懂得此中的原理，就不会怀疑了。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真心， 而一心缘阿弥陀佛，即是念念开发自信。 如是二字的其他注解，可以在各经论中找到，此处就不再多讲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对于佛教的经典佩服得五体投地，等到读到了一时二字的时候，则颇为怀疑。 为什么不把时间年月记下来，留供后人参考呢？ 后来读经日久，觉悟到如果写上了年月日，就定死了，而一时是活的， 活的才妙啊。 前面谈过， 三即是一，一即是三，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是人把它分成三个，认为 过去忘掉了，将来还未到，如何能晓得呢？ 如果能进入一时，打破时空，三合一了，就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科学家也认为， 有此可能，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呀。 时光倒流，如果能够超过光的速度，就可以见到过去，现在科学家还无法做到。 而佛法用定功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此两极之说，科学家是用动的方法， 而佛法是用定的方法。 定中的境界能够见到过去未来，一般预言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数学推断，数学是科学之母，人的命运、国家的兴衰都可以推算； 而易经则是数学的老祖宗， 但是有时候因为其变化太大，可能会推算错误； 而禅定则是亲眼看到的，绝不会错。 佛法中用一时二字用得太妙。就本经而言， 往生必须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 而信、愿、行合一就是一时。法华经与此经均是在灵山所讲，智者大师是隋末唐初的人， 距离佛灭后约1500年。 他有一天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入了定， 在定中看到灵山会上佛仍在讲法华经啊。 事后他告诉弟子说， 灵山一会至今未散啊。 如果读此经也入了一时的境界， 就可能看到佛讲无量寿经也是依然未散啊。 亦可解释为一心不乱， 而通常在其他经中可以解释为师资道合。 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 此山是在王舍城外， 又称为灵鹫山， 山有灵气，修行人多居之。佛在之在字要特别的注意，世人均有住处， 而古时的皇帝无住处， 因为国就是家， 只称行在，而佛的教区是三千大千世界，比起皇帝的国土要大得多了。 所以佛无固定的住所，故称在。 大比丘 不是小圣比丘，实际上这些人均是大圣菩萨， 而外表现小圣比丘像。 一般经上说， 佛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 此经则说12000人聚，比平常的听众加了10倍。 而法华的听众也是12000人聚，可见此经与法华平等。 赞叹他们的德行，称为大圣。比丘若是称为大圣，就是四果罗汉。 初果至三果称为小圣，四果则称大圣。 而菩萨称大圣，也就是地上菩萨。经中常说 三贤十圣， 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 十圣是初地至十地， 加上等觉11个位子，称为大圣。神通是指能力， 而能力通达无碍，智慧当然就接近圆满了。 上首所列的名字含义很深，个个均是通家， 而每个弟子均标榜一门。 通常舍利佛代表智慧第一，难道他就没有神通吗？特别举出其专长乃是表法的缘故。佛举这些人，我们一看就知道这部经典的特色， 也能够看出这部经在整个佛法中之地位。 就如同我们现在开会，出席的都是校长跟教务主任，就知道是在讨论教育了。本经列举的上首很特别，举出了教陈如、舍利佛、大目犍连、迦摄、阿难。舍利佛以次的诸位上首在大圣经典中常常看到，唯独以教陈如列为第一，则颇为特殊。 因为此人是佛最初成道，在鹿野苑度五比丘，焦陈如是第一个开悟证罗汉果， 所以他是佛的第一弟子，证明此经是第一开悟的法门， 第一成佛的法门。 以此法修学，就是如来第一弟子，此为一切经所无。 而佛在本经的后面也提到了依照本经修行即是如来第一弟子，前后相应啊。 焦陈如在金刚经、涅盘经中均有提到，金刚经中只是略说， 而详细的叙述则在大涅盘经。 佛在未成道时修菩萨忍入波罗蜜，遇到了割力王，被他割截了身体，佛即发愿说， 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先度你。 而这位割力王就是焦陈如的前身， 所以释迦成佛以后第一个先度焦陈如。 舍利佛、目犍连依次列在焦陈如之后， 亦表示第一智慧、第一神通。 迦摄代表禅宗，佛拈花示众，迦摄破颜微笑为第一代祖师， 在本经中亦表示禅境不二。 阿难为集结经藏之人，多闻第一，为佛经的总编辑，他代表教下。 由此可知，宗门教下处处指归，归到第一念佛法门。